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成人礼会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尽是妄， 就是

温暖 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。

Mango Mango。 沙发芭蕾亚，阳光热辣辣，香瓜啤酒花，风景美如画。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吧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？ Brush it off every time I tell you.

发一涟漪，一败不占时机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 最对心，就是

节拍。笑我有多简单，像番茄加两个蛋，闭上眼就睡，多自然。想着你有多困难，可尘埃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再有来的突然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我看明白，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我的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猜，别让我可尘埃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再爱，又来的突然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我看明白，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我的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猜，别让Yeah. 独自望着星空，从前的从前早没变过，寂寞可以是燃烧，也可以是下手，享受只有着拥有，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，有那么多的 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我是吴迪科，今年23岁，现在在英国读研究生。因为之前已经离开家，在北京读了4年本科，所以说想家的感觉倒是还能忍受，但是英语实在是太难了。因为这里多数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学生，所以说老师也不会为你放慢语速，加上专业跟之前学的有些不一样，很多专业名词就算你查了中文翻译，但是你也不知道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说在这一年中，我希望能够早日学好英语，然后早日能够跟外国人贫嘴扯皮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顺利毕业。 我听见